本节目嘉宾说话内容纯属个人意见，与本台立场无关。 人类的文明发展之中，离不开就是谋杀。有学者认为，远古的时候有几种猿人，其中一种慢慢发现工具可以猎杀野兽，于是不断改良工具，之后再用工具杀死其他相对善良的猿人。而这些好谋杀的猿人就是现代人类的祖先。 云海阿祖，魔星岭四号。 好啦，再一次咧嚟到我哋虎年第二次嘅魔星岭四号啦，咁啊坐喺包入边咧，仍然都系有云海同埋阿祖喺度嘅。 我一开声咧，大家就唔好介意咧，我把声有少少沙沙啦，因为系啊，感感地啦，我已经开始。 啊，其实我好少可嗱，讲真一句，好少可见到云海咧，就系要着件大褛。今日大褛之余，仲要加多顶帽喺头上面啦。 因为你知之前咧，新年之前啲天气有反常啦，又热又冻，又热又冻，又潮湿又干，又潮湿又干。 嗯， 咁啊，过咗年初一之后咧，我就觉得，哎呀。开始感感地啦， 系 开始啲喉咙又唔舒服啊，鼻蒙蒙啊，又要食住药啊，即系我系最唔中意咁样嘅场面嘅，因为我好 enjoy 冬天噶嘛。 喂，不过咧，你有冇发现咧，就系呢个虎年啊吓，香港嘅气温咧，嗱，你话冻咩？老实讲，我谂大家以前喺十年之前到啦。更加冻嘅气温，譬如话得翻两三度啊，甚至香港都曾经 三四度都试过， 系啦， 仲咪前年咪试过咯，前年连续十几日四五度啫嘛， 系啦，即系大家都曾经系试过更加冻嘅时候，咁但系今年咧嗰、那个冻系特别难过噶， 你觉得点咧？ 我觉得好辛苦，因为咧我唔知系咪个温差太大，你记唔记得大概个零礼拜之前咧， 廿几度啊嘛， 系 啊，一跌跌到十度。唔你知唔知我咧喺街度撞，即系唔系撞啊，即系经过你知我住嗰区咧，好多国内自由行啦， 系，真系好多， 系啊， 呢几日真系， 咁啊，可能佢哋都系叫做春节嘅假期啦，咁我喺火车上面咧就听，即系我好中意偷听嗰啲人讲嘢噶嘛，我唔系我特登要偷听啊，佢哋讲得大声噶，咁有几个北京嚟，因为佢啲口腔系嗰种北京腔咧吓，咁就喺度讨论紧香港好冻， 嗯， 咁我即刻竖起个耳仔啦，因为。你好少难得听到北京人话香港冻㗎。 係啦，北方人应该仲冻㗎嘛，平均气温系几多呢？ 哇，你零下㗎啦而家。 Okay。 咁我就八卦点解你会觉得冻呢，我心諗点知嗰两个人就讨论緊点解佢哋觉得香港冻。 係。 佢可能你去北京呢，即佢自然讲到自己喺北京啦，话我喺北京呢就算冻。都唔系有风吹埋嚟我块面嘅，香港出街，哇！啲风吹到我咧，咁谂下系， 真系啊！香港咧嗰啲风仲要系唔系普通嘅风啊，系带咗西北面嘅冷空气落嚟咧，系刺骨噶。 同埋仲有一样嘢，佢哋冇讲嘅，但我心里边讲嘅，我原本想搭爹噶啦，咁我话，我原本谂住啊，我心谂。唉，仲有一样嘢你哋唔记得啦，因为我哋仲要落住啲阴阴嘅微雨啊。 哦，系喎，呢几日真系好似啲重阳节嗰啲咁嘅气，即系啊，不停咁样落住细雨，但系又唔大。 系，咁同埋你咁样，如果啲细雨嗰啲似粉，即系粉状嘅雨，其实好刺骨噶嘛。 偏即系飘落块面度啊嘛。 系啊，几辛苦啊，你话系咪？咁所以我明白嘅，咁所以大家吓唔好介意，今日把声我少少感感地，希望快啲回复正常啦。喂，咁我但系要回要讲翻上个礼拜啲嘢。 好。 因为你知道上个礼拜咪讲起少数民族彝族嗰样嘢啦， 系，大家都几多回应关于彝族，同埋都揾到好多唔同嘅资料。 如果大家有兴趣咧，我欢迎大家继续落力去研究彝族嘅。 系， 彝族系一个我觉得唔可以，我作为一个汉人，我要大胆讲句，真系唔可以俾佢汉化嘅。 系 ，OK， 一定要 keep 住佢一个彝族嘅特色，同埋佢嘅文明，就 keep 住落去就啱噶啦。 其实我哋发觉咧，中国人咧，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历史同文化啦，都系嚟自唔同嘅少数民族啊。即系我哋正如上个礼拜讲完之后咧，终于都发现原来其中一个所谓嘅少数民族，即系当然人数系非常之多啦吓。但系我谂系入边当中咧有唔少嘅历史同文化系，其实真系。尤其是我哋香港人咧， 真係好似冇乜歷史同文化咁樣而家。 我哋香港係一個雜不楞嘅大集會嚟㗎嘛，咁就算啦。但我話上個禮拜我都話臨尾我話補充嘅，因為點解呢？因為我喺呢十年八年啦，都唔止啦，即係由九十年代中到而家啦嚇。咁有時我翻大陸咧，咁我都會尤其是喺貴州啊、雲南啊、四川啊，咁你都會接觸唔少唔同嘅少數民族嘅。咁彝族係我其中一個接觸到嘅一啲民族嚟嘅。咁包括嗰陣時我係雲南去女兒國啦，即係嗰個摩梭族嘅所謂女兒國啦，咁佢其實都係彝族嘅分支，但佢自己唔認嘅，佢自己話自己係獨立嘅一個摩梭族 ，OK 唔緊要。咁但係我經過一個叫凌浪嘅地方嘅時候，都會見到其他即係彝族人啦。我喺麗江都要見到彝族人啦，但係你亦都會見到中甸亦都見到，咁喺四川亦都見到，嗰陣時我喺西昌亦都見到唔少嘅彝族人嘅，咁咧。我最記得第一次我去西昌呢，即係1997年。咁嗰時因為係大陸嗰邊有啲安排啦，咁我就去參觀當年啊，就去參觀西昌嘅火箭發射站啦。 即係官方安排嘅又係。一定係啦，你發射站喎、啊。 係喺地啦。咁當時咧，我哋同行嘅人，我哋因為我哋坐火車落去，由成都坐火車去到西昌。咁沿途呢就有一啲工作人員呢就同我哋講嘅，就當然同行嘅有啲費事講啦，因為同行有啲其他嘅外國人 喺度。敏感人物 咁。係啦，咁費事同佢哋講啦，即係有啲日本人就費事同佢哋講啦，有啲台灣人就唔同佢哋講啦。咁同我哋講係，喂，記住一間入隧道同埋夜晚黃昏之後呢，所有嘅窗，我哋已經係即係我哋已經係用遠卧嗰啲車卡㗎啦。就一定要閂曬所有窗，連嗰啲上面嘅通風罅都要閂曬嘅。最好就連嗰個窗簾都閂埋佢咁樣。咁我就當時諗，咦，點解咁得意嘅？ 佢防乜意思？ 係啦，我哋以為咧，可能係防一啲嘅，即係會唔會係技術上嘅問題咧？我諗住呢樣嘢。咁後來大陸嗰邊啲人就同我講，佢話唔係，因為咧。我哋进入呢个区域嘅时候呢，即係讲緊係四川嘅西南边嘅时候呢。 有辐射。 唔係有辐射点会闩窗挡到啫。 所以叫你闩埋窗帘啦。 你估窗帘可以挡辐射咩？咁呢就话原来呢佢哋嗰个地区呢就係属于彝族地区㗎啦已经。即係大凉山小凉山呢嗰扎地方。咁原来上个礼拜我都有提到啦，其实彝族呢係相当之唔鍾意汉族嘅。呢个系历史问题，呢个系自诸葛亮三国时代到而家呢 遗留落嚟㗎啦。 都系唔鍾意汉人嘅。虽然当年国共内战嘅时候佢哋呢个族群都帮过毛泽东，不过佢哋对于汉人呢系有一种憎恨嘅心态嘅。 系。 佢哋觉得你夺取咗我哋嘅地方。 系。 佢哋觉得我哋想利用佢哋嘅资源。OK。咁而呢，所以呢当时呢条铁路通过嘅西昌，亦都你諗下西昌整个地方其实原本都系彝族嘅大地方啦。 系。 咁当然我哋就我嚟起咗个火箭发射站啦。咁亦都其他嘢我哋又唔 mention 啦。咁原来呢班列车呢，嗱我哋咁讲啦，讲完就算啦，你当冇听过啦、 OK， 官方唔会同你咁讲㗎。咁就一入夜呢，咁沿路嘅市民或者係啲彝族人呢，佢係会用大嘅石头呢掉你㗎。 入夜之后 係啦。 点解呢？即係方便捉唔到佢，睇唔到边个掟。 我諗有几个原因啦，第一可能你捉唔到佢啦，第二就你夜晚攻击力会强啲啦，即係例如你夜晚黑咪掹架火车经过，你可能如果窗系开住嘅、或者你窗帘开住有光嘅话呢，佢会袭击你嘅。 喂，咪住，但系嗰啲彝族嘅朋友呢，唔通佢全日就暴住喺条火车 过？唔系，即系佢哋啲火车见到咪掉咯。即系佢哋有个心态就系我唔中意你哋，我亦都唔中意你哋。 入咗我嘅地盘。 有可能系咁样嘅，咁所以就费事嗰啲人再俾目标佢哋掉啦。咁我就话喺，即系当时我就冇谂到咁严重啊嘛。我话吓乜？原来彝族嗰啲真系咁对我哋汉族人嚟讲咁大偏见。我话系啊，佢话其实之前发生咗件事，嗰件事系九十年代初发生噶，所以而家讲得噶啦。我当解封咗档案噶啦，我唔理啦。OK， 当年我哋就唔可以对外讲嘅呢件事。 係啊，其實喺九十年代初咧，因為嗰條火車咧係亦都係鋪出嚟係為咗運送火箭嘅機組嘅， 係、 okay, 亦都有大量嘅火箭嘅信息或者衛星嘅信息咧，係通過呢架即係唔係呢架，即係呢個鐵路去運輸翻出去俾成都又好，或者係入去西昌又好嘅。 嗯， 咁我有一次咧就唔知咩原因咧，就可能懷疑係有啲少數民族，尤其是可能係彝族啦，但應該都冇捉到噶啦，就可能想即係破壞咗少少火車嘅系統。 嗯，即係個鐵路系統 係啦。咁呢條火車就翻側咗。 嗯， 翻側咗之後咧，就有大量嘅彝族人咧入嚟咧搶嘢。 嗯， 搶走咗好多。 九十年代 錯，九十年代初 錯 嚇，咁、嗯、啊搶走咗好多嘢。咁搶走咗好多，如果你係日用品啊、食嘢啊、其他嘢咧，算啦。 嗯 嚇。照我所知，當時嘅政府亦都唔想即係 處理呢件事啦。 係咪要處理？但係你唔想追究啦，因為你一牽涉到少數民族政策，好麻煩嘅。嗯、OK， 所以有啲少數民族犯咗小錯係唔拉嘅。呢個係大陸好多政策都係咁嘅。 係。 咁不過最弊嘅係咩呢？最弊就係原來嗰一次嘅翻車事件裏面有一個車卡咧，係裝咗大堆嘅文件。 嗯哼， 呢啲文件就係西昌發射站裏面一啲文件嚟嘅、 哎， 一箱一箱嘅文件啊。OK。咁点算呢？咁样咁佢哋点会要啲文件啫？你谂下彝族嘅人系咪？ 即系一来冇兴趣，二来可能睇都未必识睇，有啲即系可能读书都少嘅，甚至乎有啲 系啦。咁但系于是乎咧，就派一啲即系官员啊，同埋一啲嘅干部啦、嗯，尤其是同少数民族关系好啲嗰啲啦，就去唔同嘅附近嘅村落咧，就去搜查。 系 就当然要好客气。要唔好驚動到覺得好似係守村咁嘅形式，都係家訪嘅形式。話哎呀，我哋咧真係有啲重要嘅嘢，嗱，不如咁咧，我哋探訪下你哋當日有冇人攞咗嘢。嗱，你攞咗啲其他嘢，我哋唔理。有啲文件我哋要攞翻嘅咁樣。咁啊，終於就發現翻大部分，即係絕大部分揾得翻嘅。咁、 嗯、 但係佢哋攞一箱箱啲文件我嚟做乜咧？佢、 嗯、 就攞翻屋企咧，就當台用啦，當梳化坐啊，當擺嘢，即係話個心態係我唔理。我总之觉得我有用嘅，我拎走佢。 嗯， 我就算呢个唔系凳唔系台，我都攞咗佢先算。 因为属于你哋嘅嘢，我就要攞嚟用。 或者可能佢觉得之前你占据咗我嘅嘢， 系 我咪攞翻你咯咁样。咁当然揾翻晒啦。咁但呢啲嘢 official 唔会讲嘅。Suppose 嗰阵时叫我哋唔好讲嘅嘢，而家冇所谓啦。过咗廿年冇所谓啦，我觉得冇所谓啦。咁啊，所以你见到彝族嗰种嘅文化咧，到今时今日咧，都系好多人唔够胆惹佢嘅。 其实某程度上可以形容彝族嘅人咧，佢哋嗰种仇即系复仇嘅心态，其实都。几重嘅喎、 哦？我谂佢都系针对汉人咯。例如，我又讲翻嗰次云南咧叫 case 咁，我哋又识，我哋因为去好多地方玩啦，咁、嗯、亦都包咗架的士。 系， 咁啊司机都同我哋讲话，嗱，如果你哋要经过凌浪嗰啲地方或者彝族嘅地方咧，你哋一定要好小心。 系， 我话点解咧？佢话，我都试过即系遇到佢哋嘅村民。 系， 遇 上麻烦。 佢话其实咧，你又唔可以话我点形容呢？嗱，我唔可以用勒索呢个字，但系佢哋有布局嘅。 嗯， 佢原来好多汉族嘅车，如果去到啲地区咧，尤其是私家车啦吓，佢知道你系自己营运或者你揸架靓车上去嘅话咧，佢会突然间有一个彝族嘅人攞住只鸡， 嗯， 吓 攞住只鸡， 攞住鸡就飞向你个碌度。 吓，佢将成只鸡咁掉过去， 系飞落你嘅只碌度。 吓， 咁你碾死只鸡之后咧，佢会出嚟截停你架车。 吓， 佢就话俾你听。喂，你车死我只鸡，你要赔钱咁样。咁佢吓我点知道我睇唔到？其实佢哋特登装嘅 ，OK。咁如果你话你唔肯嘅时候咧，佢就会即刻即系呢个布局嚟噶。咁就会数以十计嘅彝族人咧，咁就会围住架车唔俾你走嘅。 哦， 咁佢话你即系我问佢咧，咁你嗰次点啊？佢话咧嗰次佢一开价咧赔一只鸡嘅费用咧系要赔2000蚊人民币。 哇！贵过拜年嘅时候、啊， 咁你话呢个系咪勒索咧？我觉得系嘅， 绝对系。 咁、但系佢都话，喂，我一个司机，我点会带2000蚊人民币啊？ 嗯、 好啦，佢咧就最拉尾咧都系被屈服，只因为咧你彝族系真系好恶嘅，佢可以即刻抽你嚟打嘅。 系 打完之后，可能公安都唔够胆受理嘅、因为就系彝族。咁佢最拉尾我都要俾唔知800蚊定1000蚊佢。 嗯， 咁咧就即系唔系我或者个司机讲啊， 系系， 咁于是乎司机咧就俾佢屈咗成1000蚊咁样啦吓，咁佢话冇噶，我哋喺彝族地区经常啲司机都系咁噶啦，佢哋话根本咧 所有嘅呢个地区呢都经常呢就会出现一啲彝族去屈人，即係尤其是你掉隻雞或者掉隻鴨去車死咗之后呢，咁呢就嗰个费用呢，被屈嘅费用呢就由200去到2000。 嗯， 咁你话系咪真系一个麻烦嘅地区呢？系麻烦 一定啦。 咁仲有呢啲系即系其中一部分嘅手段嚟嘅啫，即系你仲有其他嗰啲吓，你唔小心撞亲佢啊，你唔小心嗨亲佢啊，或者你未问过佢，你影佢相啊，或者等等等等等等嘅嘢咧，都系麻烦。咁我后来再识到一啲当地嘅人同我讲咧，佢话你知唔知当地啲官员咧， 系 即系讲紧彝族地区嘅人啊，嗰啲官员都唔够胆。即系就算佢违反咗一啲国家规例咧，佢都唔够胆同佢倾嘅。包括咩咧？包括就系彝族，因为有啲地区嘅彝族咧，佢就唔系一个 settle down 嘅民族，即系话咧，佢会迁徙 嘅，流浪嘅。 佢又唔系流浪，即系例如佢起咗个山坡，种嘢，耕田，养猪牛羊咁样啦，就用啲木咧搭咗一个村寨咁样啦。可能三年后咧，佢就会转去第二个山坡噶啦。 咦？原因咧？ 啊，唔系啊，咁正常嘅，你种完三年嗰个地方就冇咁肥沃啊嘛，即系总之一路迁徙咯，即系佢系纯粹学嚟，即系要种多啲嘢，去养多啲嘢咁样嘅啫。 游牧民族啦，咁就 又唔系，佢哋唔系游牧民族嚟。 哦，斋种嘢因为 又唔系，即系总之佢哋系中意迁徙，咪住几年就迁徙咯吓。咁但系可能过咗几年又翻翻嚟咁样嘅。OK， 咁但系问题系咁噶嘛，你好多地区嘅国家规例，你唔系话要搬去边就搬去边噶嘛。咁但系咧，當時有個人同我講，佢話曾經咧好多年前咧，有啲官員咧就曾經何時想同你講，佢話你既然都起咁多屋咯，你呢條村不如你就 settle down 住咗喺度算啦，你唔好轉嚟轉去，因為我哋有國家規例㗎，有啲有國家發展嘅地方，有啲人私人地方，你唔好亂搬啦咁樣。咁你估嗰啲彝族點答你咧？你估啊？任你估。 哦，呢笪地方本來就係我哋㗎啦。不过是你们侵略我们的啫，所以现在我们根本就是去哪里都没有问题。 有似啦，有这样的方向。其实他说什么呢？他这样讲的。他说你们的汉人的祖先的皇帝，我们汉人的祖先的皇帝，当年不知道是2000年还是3000年前，或者千几年前，就跟我们彝族的祖先讲到明的。我们奉你哋嘅皇帝为统治者嘅话咧，冇问题，我哋就一路喺呢个地方生活，冇问题。你哋做我皇帝亦都冇问题。但当年你嘅祖先嘅皇帝 promise 应承过我哋，我哋眼见到嘅土地就可以用， 都系属于你哋， 唔系可以用， 系 即系我哋望到嘅地方，我哋都可以用。所以我哋望到我哋就可以发展，可以起屋。你唔好话俾我听，你违反我哋祖先同你哋祖先达成嘅协议啊，咁咪死啦！咁你点同佢嘈啊？ 哇，一句咁样嘅说话， 系啊，但系系买佢怕噶，因为彝族实在又恶啦，吓又械斗啦。你谂下，彝族同彝族之间都械斗嘅。 咁啊系，喂，咁但系即系如果咁样嘅背景底下，咁彝族嘅即系呢个民族其实。某程度上应该都几有钱㗎喇喎。 又唔系喎。 吓 唔系喎。 点解呢？即係嗱，你諗下啦。嗱，佢曾几何时可以嘩，即係如果我要报仇好，即係可以打劫啲有钱人啦、啊。又或者好有好多唔同嘅地又可以做好多嘅有价值嘅买卖啦。即係诸如此类咁，但应该都几有钱。 我谂你有钱可能系佢都会摊分俾成个村族咯， 因为太大啊。 唔系啊，唔系，即系你可能你赚两笔，可能屈咗个司机2000蚊，咁、你都会摊分俾所有嘅彝族人噶嘛。 哦、 即系佢哋系 得翻两蚊。 系，即系佢哋系群体性嘅族群系多啲噶嘛。你话我哋汉人就梗系唔系啦，我哋汉人邻居嘅钱都想赚啦。 系。 咁你谂下少数民族同汉人嘅分别就 系 呢样嘢咯。 咁即系彝族系真正嘅，真系共产噶。 你可以咁讲。 系啦。 你可以咁 讲。系啦，系啦， 咁亦都系好。共同分享嘅，咁冇所谓啦。即系佢哋少数民族始终都系俾我哋吓汉人某个程度上都恰咗咁耐咯。咁啊算啦。 啊，都几特别啊！ 咪有机会咧，如果大家咧去云南啊、四川啊，你留意一下， 即系小心啲系嘛？ 你都要小心。 其实而家嘅年代都系会嘅， 会咪就系讲紧而家嘅年代啊。所以你哋去，当然你我谂你要你可以好客气同佢傾嘅，不过当然你